顺着孙大爷手电照的地方望去，那里已经没有什么房间，变成了一个用餐区。可以在二楼看着落地窗吃饭。安宗能感受到孙大爷的无奈，他对这栋房子是如此熟悉，现在却又如此陌生。这里虽然保留了老房子的气息，但是过往的人和事已经牢牢地被封印在了房子的墙瓦之中。安宗突然想起早上看到的那位红衣少年，开口问道： 孙大爷，你认不认识一位长得很好看的少年？他穿着一身红衣服。 孙大爷摇摇头说： 不认识，这里原来的人家早就搬走了，我是唯一留下来的人呢。 说着，孙大爷眼里满是寂寞和怀念。安宗看了看白毅，他低着头思考，没有说话。孙大爷带他们来到一个包房，桌子上放着白毅所要的糯米和粗盐，整整两大袋，还有两只手电。看来季军豪对他们的行动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。孙大爷看了看屋子，犹豫了一下，对他们说： 二位，这里真的没有什么鬼怪，我在这里守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。 可是他话还没说完，就看见一抹红色从门口飞快地闪过。安宗和白毅都看见了，但是孙大爷背对着门，根本没有看见。他见两人脸色不对，也回头去看，但除了一片黑暗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此外，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只有他们三个人的呼吸声音。白毅迅速地把糯米和粗盐混在一起，然后分成两份，一份给安宗，一份自己留着，然后对他们说： 大爷，你就在这个屋子里等。小安，你我分头去找那只鬼。 安宗先点点头，然后马上摇摇头： 我一个人恐怕我不会抓鬼啊。 至少你看得见的，到时候把混着粗盐的糯米扔向他就好了，他准逃不掉。 好，分头行事。孙大爷，你在这里等着，千万别乱走。 说完，安宗和白毅两个人拿着手电就离开了包房。当安宗一个人走在房子中的时候，才感觉到心虚。安宗看得见那些东西，所以更加相信和畏惧。安宗把手电和那一袋粗盐糯米捏得更紧，抬头看着屋顶那个无比奢华的水晶灯。虽然他没有打开，但是白晃晃的月光照在水晶玻璃上，折射出奇异的光点，让安宗心里更加害怕了起来。就在安宗晃过水晶灯罩的时候，发现在水晶灯上有一只红色的鞋在那里摇晃着。安宗头皮一紧，想到了白天那只滚下楼梯的小红鞋。红色的鞋摇晃在水晶玻璃灯之间，其他的全被灯给遮住了。突然，鞋停止了摇晃，静静地垂在了灯上。安宗眼睛眨也不敢眨一下，生怕一晃眼他就给跑没了。安宗慢慢地绕着二楼的扶梯走，希望可以从正面看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就在安宗快要走到的时候，突然红色的鞋不见了。安宗一着急，就准备往水晶玻璃中探头，想看得再仔细一点。突然，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安宗面前，和安宗面对面。因为事情太突然了，安宗一下子来不及反应，只有错愕和恐惧。那张白的发青的脸冲安宗吊着眼皮笑，安宗腿一软就往后倒了下去，马上脸就消失了，一抹暗红从楼梯上滑了下去。安宗吓得差点忘记了呼吸。等安宗回过神时，大口喘着气，那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，苍白的脸仿佛是面具，头发梳成两个小辫子。安宗定了定神，马上冲下楼梯追那个小孩子。那小孩跑得极快，当他跑下楼的时候，小孩子已经没了影了。安宗到处找，甚至钻到桌子底下找，依然没有看到那孩子的身影。不知不觉间， 安宗已经走到了大门口，面对着那面巨大的琉璃镜子，安宗突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，红色的旗袍，两个小辫子，苍白如纸的脸。安宗马上侧脸看着自己的身边，根本没有人啊。房间里隐约传来孩子的笑声，安宗听得汗毛都竖了起来。突然，红影子又出现在二楼落地玻璃那块地方，安宗有一种被恶劣的小孩给玩弄的感觉，他压根就是在和自己捉迷藏呀。此时窗户外面又是一阵风声，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。红影子停在二楼落地玻璃那里没有再动。安宗呲着牙又跑上二楼，心里想， 若再跑下去非把我穿死不可。 当他跑到二楼的时候，安宗看到的不是一个女孩，而是白天看见的少年。白天在远处，现在近看发现他真的长得很好看。他的脸虽然非常苍白，却没有一点恐怖的感觉，反而显得分外清丽，眉间透着淡淡的哀伤。他看着安宗淡淡一笑，周围弥漫起一层淡薄的雾气。安宗隐约闻见一股很悠然的清香，感觉少年并没有要攻击自己的意思，安宗也稍微松了一口气。他一点点地靠近他，他没有动。安宗发现越是靠近周围就变得越冷，视线也有些模糊。少年伸出了手，安宗发现他的手特别细，皮肤就像是透明的一样。安宗迷糊地伸手去握，耳畔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他发现那个一身红色的小女孩就站在自己面前的玻璃窗旁。他呆呆地看着安宗，只穿着一只鞋，光着另外一只苍白的小脚丫子。安宗撩起袖子，一点一点走向玻璃窗，谨慎地防止小女孩从任何一个角落逃走。当安宗走近时才发现，那小家伙根本就是在玻璃里面啊，这怎么抓呀？小鬼对着安宗笑了笑，那笑容无比诡异。慢慢的，他的眼睛里流出血泪，他开始哭了。玻璃映出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是一个房间，周围的摆设十分老旧，但是看得出很高档。房间正中的床上躺着一个男孩子，十分清秀也很瘦弱，他掩着嘴剧烈的咳嗽，甚至咳出了血丝。男孩似乎很寂寞，偌大的房间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。这个时候门打开了，进来一个一身长衫打扮的少年。小男孩看着少年忽然虚弱地笑了起来，看得出他很开心。少年摸了摸孩子的脑袋，给他擦洗脸和手，发现孩子手里的血丝时，他皱了皱眉头，但是马上就又笑着说， 小少爷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到后院看小燕子窝怎么样。 小男孩星星般的黑眼睛中发出期待和兴奋的光彩，他使劲地点头说， 嗯，鬼神说好了，等来年开春你就带我爬树去看小燕子窝。 少年微笑着温柔地抚摸孩子的脸道， 嗯，说定了，等小少爷你身体好了，我们就去看小燕子。 窗户外的栏杆上结着冰，冰水滴在了蛇子花的花瓣上，宛如滑落了一滴泪水。当安宗想要看得更加仔细时，玻璃窗里的情景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少年和男孩都消失在了玻璃中。安宗突然很想要知道接下去发生了什么，下意识地踏向玻璃窗，但是身体却被人用力地拉了回去。安宗恍然回过神来，扭头一看，却是白毅，他正紧张地看着安宗。安宗愣了愣， 才发现自己居然站在二楼的楼梯口。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玻璃，再踏一步就得滚下楼梯。他吓出一身冷汗，往后退了退，靠在白毅身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白毅见状皱了皱眉，伸手拍拍安宗的后背算是安抚，然而脸色却十分严肃，大概是有些被惹恼了。 那小鬼还在这里，他出不去，今晚一定要把他给逮到。